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欢迎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今天我们欣赏的精彩好歌友赵传演唱的《请不要在别人的肩上哭泣》。 请不要在别人的肩上哭泣。 5566，红红青春敲呀敲， 红红青春敲呀敲。 胡安格一世情缘， 我的梦有一把锁。 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带来的阿美阿美， 阿美阿美即是搬家装。 周杰伦演唱的夜曲， 你带着手阿美的夜曲，记得我散去的爱情。 张靓颖我的梦， 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。 许巍每一刻都是崭新的， 这一切的转变。 陈奕迅十年，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。 林忆莲至少还有你。 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。 梁静茹宁夏， 宁静的夏天。 王力宏龙的传人， 激龙脚底下我成长。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范玮琪和梁静茹合唱的《最好的安排》。 因为相似的际遇，有说不完的话，因为共同的话题又多了一些默契。我看你 I see the little you in me， 我懂你， 也只有你懂的秘密， 不可思议。 像早已说好的约定，两人同行， 这是最好的安排。 好的约定，两人同行。

所有的往事随风而去。 来听赵传的经典老歌，请不要在别人的肩上哭泣。这首歌收录于1988年推出的专辑《我很丑，可是我很温柔》当中。 如果你的脸上有一些泪滴，请不要在别人的肩上哭泣。回到我的身边， 空气里

的报纸，书本上发生的事，都可能在眼前实现。 是不是和别人一样的平凡，如果我们的灵魂告别身体，打开那天堂大门，有没有什么人在等，把整个灰色城市改装，当作是我们的安全网。你是否会相信明天的预言，轰轰青春敲呀敲，自己的歌唱呀唱，爱要爱得简单，活要活得精彩，我的心从来没有休止点，轰轰青春敲呀敲，梦要梦得遥远，冲要冲过考验，年轻不能平凡。是不是和别人一样的平凡，如果我们灵魂告别身体，打开那天堂大门，有没有什么人在等，把整个灰色城市改装，当作是我们的安全网。你是否会相信明天的预言，轰轰青春敲呀敲，自己的歌唱呀唱， 爱要爱的简单，过要过的精彩，我的心从来没有休止点，轰轰青春敲呀敲，自己的歌唱呀唱，梦要梦的遥远，冲要冲过考验，年轻不能 阿妹即使扮嫁妆，我记得快发狂， 今天你要老实讲，我是否有希望， 阿妹不要

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，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，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。 掉回忆的画面，眼泪不能流过十二点。生日快乐，我对自己说，它注定了寂寞凉了。生日快乐，泪也融了。我要谢谢你给的，你拿走的一切，还爱你带一点喝，还要时间才能平衡热烈伤痕，怀念重生。祝我生日快乐。 我们来听童安格演唱的经典老歌《一世情缘》，这首歌唱出了铭心刻骨的爱情不会像浮云一样随风而逝。 等待有人开启

千年阙歌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经典歌曲《夜曲》。这首歌是周杰伦和方文山这两位黄金搭档联手打造的歌曲，在其中周杰伦运用了他扎实的古典音乐功底，完美融合了流行音乐元素。 为你

海蓝蓝和毕业礼，青春梦和音乐季，微醺夜和雨中曲，这个夏天耳朵需要冰激凌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永恒。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，每天一首夏天的歌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。千千阙歌，夏日音乐嘉年华，余云主持。 今天的千千阙歌夏日主打歌，我们来听梁静茹带来的《宁夏》。这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和您说再会了，为您预告一下明天早晨我们将欣赏到的经典老歌，杨宗纬演唱的《洋葱》。戴佩妮《辛德瑞拉》。迪克牛仔《三万英尺》。 快接近三万英尺的距离。 范玮琪《我们的纪念日》。 这是美丽的纪念日。 牛奶咖啡《越长大越孤单》。 越长大越孤单。 陈奕迅《你的背包》。 你的背包。 周杰伦《七里香》。 对我的思念厚了一点。 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演唱的《我的家》。 我的家是他亲戚的一块小地方。 张碧晨《凉凉》。 凉凉 勇敢一点。 我试着勇敢一点。 叶蓓卡门。 紧勾的双手撑不住。 汪峰光明。 也许旅途的惆怅。